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到三十五节是很有意思的，这段可以说是一种三明治的经文，因为前面跟后面的部分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像一个三明治的两片面包，那中间是不一样的，像三明治的肉。那但是这三明治的三部分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还是一个三明治。那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的罪，在每一个部分我们很清楚看到我们人的罪，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恩典和怜悯。好，在这整段呢，耶稣是在一个充满人的房子里讲道，他有可能也是在医治病人。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跟后面的部分，有人从外面来到这房子要拉住耶稣，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已经癫狂了，已经发疯了。那么按照原文希腊，我们不能完全确定这两段的人是不是一样的。在后面的那段，那些人肯定是耶稣的家人，他的母亲和他的半弟兄，就是跟耶稣同样母亲的人，这些弟兄。在前面的部分呢，虽然中文和合本圣经把那些人翻译成耶稣的家属，但是希腊文的词也可以翻译成他的朋友，所以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一样的。那我想应该是一样的，就是耶稣的家人，他母亲，跟他的弟兄。反正无论怎么样，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想要拦阻耶稣，那样继续在房子里讲道。前面的人也觉得耶稣已经癫狂了，这是因为他们看耶稣是多么的忙，教导百姓，他连吃饭的时间也都没有。那么在这两段，人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罪人认为我们比耶稣懂事，我们很骄傲地以为我们知道耶稣应该在做些什么。好，这是前面和后面的部分，我们三明治的面包，我们之后会回到这两部分。但是我们先要看这三明治的中间的肉，这就是第二十二到三十节的部分。在这段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人的罪，这罪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他们的罪。这些人说耶稣能把鬼或者邪灵从人身上赶走，是因为他自己是被别西卜，就是撒旦的一个名字，耶稣是被撒旦所附着的。那么耶稣回答说，这样的逻辑是太不可能的，因为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我们知道耶稣来反而是为了打败撒旦，耶稣也就是这样做。这些文士因为他们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，所以他们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，他们把圣灵的工作当作撒旦的工作，这样做是亵渎圣灵的，并且耶稣说这样的罪就是不会得到赦免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因为人若一直拒绝圣灵，他们就是在拒绝借着耶稣要借着圣灵赐给他们的罪蒙赦免。这个罪不会得到赦免，是因为这个罪就是拒绝耶稣要给他们的赦免。当人犯这个罪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在认为他们没有罪需要赦免的，所以他们就是拒绝耶稣借着圣灵要赐给他们的赦免。那么你如果担心你自己犯了这个罪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你的担心就表示你还有圣灵在你里面使你担心这件事。所以我们今天经文的中间的部分很清楚看到人的罪，一个非常可怕的罪。但是我们在这段也很清楚看到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恩典和怜悯，还有耶稣的大能 拯救我们罪人的大能。首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打败撒旦的。在第27节，耶稣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谁进了这个壮士的家？这壮士是谁呢？壮士的家具是指什么呢？在我们这段经文之前，耶稣在把邪灵从人身上赶走，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是进撒旦家的。他先把撒旦捆绑了，然后抢夺我们人。这是多么美的福音！我们罪人本来就是在撒旦的家里面，但是耶稣进了撒旦的家，捆绑他了，然后抢夺我们，就是释放我们。我们现在是在爱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家里面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家人，他的儿女，这是多么好。圣经在哥罗西书说的差不多一样，父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里的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罪过得以赦免。这也是我们经文所提到的，在第28节，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。这是多么好！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。耶稣讲的这句就是包括你所有的罪，连最小的连最大的罪耶稣都赦免了。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有的罪已经完全付上了代价，这真是恩典和怜悯。所以在这段中间的部分，这三明治肉的部分，我们就看到人的罪，但是我们也更看到上帝对我们罪人的爱和怜悯。我们现在回到三明治的两片面包，就是前面跟后面的部分。我们在这两段所看到的罪是跟中间的罪不一样的。中间的罪是亵渎圣灵的罪，是一个很可怕的罪，因为这个罪就是拒绝耶稣的赦免。谈到那个罪，我也刚刚说，如果你担心你犯了的话，这个罪你就不需要担心。但是前面和后面的罪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犯。在这两段，耶稣的家人要拉住耶稣，要强迫他休息。他们认为耶稣太忙了，甚至说他癫狂了。那么说耶稣是癫狂了，是蛮过分的。但是想要耶稣休息不是好的吗？这应该算是他们在关心耶稣，不是吗？但是这个还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耶稣需要我们人来关心他吗？当他忙着服侍别人的时候，他需要我们劝他要休息吗？当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，他需要我们想办法让他下来吗？我们想他这样是太辛苦了吧。但是全能的上帝就是要这样为我们罪人受苦，所以我们自己不会在地狱里面受苦。我们真的要耶稣照着我们的想法行事吗？我们就是太骄傲的，我们是太自大的。当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想我们知道上帝应该在做些什么。我们太快也太快跟上帝抱怨了。但是我们人是谁？当旧约的约伯开始跟上帝抱怨的时候，上帝怎么回答呢？他就是对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 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。你若晓得，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？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？上帝还继续这样讲了四章，也包括这句，挑剔是非的，怎能与全能者争辩呢？责备上帝的回答这个问题吧。约伯只能回答说，我是微小的，可以回答你什么呢？我只好用手掩口，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晓得的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，耶稣的家人以为他们比耶稣懂，他们以为他们知道耶稣该做的是什么。我们跟他们一样，我们不满足上帝所做的，也不满足上帝所给我们的，我们觉得他应该做其他的，应该给我们其他的才对。在我们的经文里，耶稣如何回应他的家人呢？我们现在再次看我们经文最后的部分，就是从第31节开始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，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，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。耶稣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，我的母亲。那你听完这段之后感觉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想啊，当时耶稣的母亲和弟兄太误导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我就是耶稣所指的人，我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我就是耶稣真正的弟兄姐妹，他的母亲了。至少我自己不太容易这样子想，我常常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耶稣那句话没有给我这位罪人安慰，他反而让我更确定我的罪。耶稣那句话的意思也肯定不是说，你若够遵守上帝的旨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当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意思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他这位从永远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不必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。我们如果有办法照着我们的表现遵守上帝的旨意，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，那么耶稣就不必自己拯救我们。但是我们自己就是做不到的，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表现而救我们自己，我们需要耶稣来单独地拯救我们。其实在我们的经文里，耶稣所忙的是什么呢？他是在跟百姓传讲他赐生命的道，他可能也在医治这些人的疾病。耶稣非常专心做这些，他连吃饭的时间也都没有。我们罪人的需要就是这么大，但是耶稣就是在解决我们人的这些问题，特别在那高潮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罪。我们今天的这整段经文是有安慰我们罪人的福音，但是福音不是在最后的部分，福音不是在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的部分。这一点关于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我们等一下还是会讲。耶稣所讲的也当然是一个事实，遵守上帝旨意的人是他的弟兄姐妹，但是遵守他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，是耶稣自己 也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使我们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，是耶稣为我们的救赎工作他在世界上所忙的所专心做的，特别在十字架上，是那些使我们成为他的弟兄姐妹。耶稣所做的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就像我们经文第28节所说的一样，在那里耶稣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因为耶稣为你所做的，你的罪已经完全蒙了赦免，包括你骄傲自大的罪，你认为你比上帝懂的罪，并且当圣灵借着道使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，因此你也是耶稣的弟兄姐妹。加太书就说，上帝差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，生在律法之下，为要救赎在律法之下的人，好让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。你们借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都全都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当上帝借着他的道借着洗礼重生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。上帝生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当然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是耶稣的弟兄姐妹。在这里也应该说，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耶稣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确定知道，这爱我们的天父他当然不会离弃我们，不会离开我们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许感觉不到，他一定会照顾我们，一定会给我们我们所真正需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几个礼拜前所谈的约翰福音第15章，关于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如何成为葡萄树的枝子吗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先结果子，上帝看到这些果子，因此就给我们插进葡萄树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上帝先给我们插进葡萄树耶稣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，也一定会结果子。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部分，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。是的，葡萄树的枝子是会结果子的，枝子就会这样做。同样，耶稣的弟兄姐妹是会遵行上帝旨意的，耶稣的弟兄姐妹就是会这样做，肯定的。那么因为我们还是罪人，我们不会完美的做，不会完美的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但是我们会做，因为借着上帝生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现在，对，现在你们也都在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像2000年前的众人一样，你们现在正在听耶稣的话，你们就在听耶稣的道，你们在耶稣里面，他的话也在你们里面，他的话也告诉你说，因为天父上帝的恩典，因为圣子耶稣基督的牺牲，因为圣灵借着道使你与耶稣连接，你是天父的儿女，你是耶稣的弟兄姐妹，你也靠着圣灵在你里面持续的工作，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